寂寞的拥抱。 巴蒂亚弄错了的车站，就好像幸福的钟声滴滴答答在响。依旧呀，弄错了的车站，快带我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九六九，听资讯。 又到了下午的17点钟，让主播乔伊陪你一起听资讯。近日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成果显示，2018年全国本科应届生平均起薪水平为5444元，硕士应届生起薪水平为6824元，专科应届生为4016元。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岗位起薪最高，算法起薪高达102627元。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一项研究表示，工作性质和环境会影响大脑的认知能力，如果长期从事枯燥无聊的工作，大脑就会因为缺乏刺激和挑战而大大增加退化的概率。马云宣布将不再担任董事局主席，由 CEO 张勇接任。近日第三届未来科学大奖在京揭晓，李佳阳、袁隆平、张启发摘得3项大奖之一的生命科学奖，奖励他们研究系研究水稻的成果，奖金共100万美元。北京互联网法院昨日正式挂牌涉案受理网购产品责任纠纷等，当事人可24小时网上申请立案，审理将全程在线。目前北京住建执法部门对发布房源信息的主流网站开展全覆盖检查，经发现五八同城、安居客、感激网、房天下、搜房网存在对个人发布房源信息审核把关不严、对发布主体身份认证、房源真实性核实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同时在21世纪不动产，五八同城、安居客、感激网、贝壳找房、房天下、搜房网、集屋网等网站存在部分房源信息公布网页未公示营业执照和经纪人信息卡的现象。北京市住建委要求各网站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立即整改，严把房源公布准入关，下架不合格房源信息。北京市建筑委将联合多个职能部门，加大对把关不严的互联网平台行政处罚力度。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内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是眼睁睁看它溜走，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为何不能算我一个？为了爱孤军奋斗，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而我只是其中一个。

和灵魂渐远去，我歌声依然，我一路写信一路唱，我唱尽了心中的悲凉。我生来忧伤，但你让我坚强，我唱啊我唱啊我唱啊。 专注在每一件应该做好的小事上，让自己忙碌起来，时间就过得非常充实，而所拥有的只是当下透过窗户看到的晴空，看到的蓝天白云，就让人感到特别美好。继续来听歌，一首答案送给你。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歇斯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 它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万种感冒，打着喷嚏少要休息，冷热挑剔，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叫人头晕的问题，什么叫爱情？它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疑。 研究过许多事，越想要解释越乱， 所以说永远多长 明星钟情九六九， 情九六九， 此刻我是主打。 我是萧敬腾，累的时候不要硬盯着，适时的放开也是一种前进的动力，加油啦。 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想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原谅？今夜的你应该明了，人难了，心难。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